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 97.4兆赫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是2018年的12月31号，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其实说到旅游业的2018年过得并不平静，当然其实对于整体经济环境而言，但凡依托于市场消费水平的行业，这一年就必然面临着调整和洗牌。我们还是用几个关键词来回顾一下2018年旅游有关的这些事儿：内容、垂直、目的地。内容主题成为了2018旅业产品走向的关键词，随着对旅游产品和目的地更多的了解，旅游客群已经越来越关注旅游体验，传统的目的地宣传已经不能满足产品传播和差异化的营销，所以内容运营也变成了旅游产品生产和经销商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能力。我们发现旅游产品开始带上更多的客户群体标签，例如亲子、老年、蜜月，开始有很多旅游内容亮点的突出表现，比如自驾、美食之旅、博物馆之旅等等。而目的地和天数仅仅作为最基础的产品详情，出现在了产品名称的副标题当中。而旅行内容携手也在旅业变得炙手可热。简而言之，旅业和我们一样，开始更多的关注旅行产品的目的性和体验。垂直深挖，这是一个行业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必然经历的。不可免俗，旅业也在今年开始了更加精准的细分和深挖。更多旅游产品生产商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旅游产品的垂直领域抢占优势，也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多的见到某个平台定位自己做好签证服务产品，某个旅行机构开始专注售卖海钓产品，或者像某个旅行社成为邮轮产品专卖机构等等，诸如此类。目的地是我们对旅游产品最基本的认知，即将走过的2018，我们最常出行的旅行目的地也有着一些变化。2018年出境旅行的目的地比较火热的包括有泰国、越南、俄罗斯，无一例外进城旅行看来还是国人出境的首选。这是不是说明出行时间长短还是国人旅游逃脱不了的限制呢？2018年出境旅行目的地季节性最强的依然是北欧五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当然，季节和中国的长假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几个季节性较强、容易集中出行的目的地，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如此。2018年出境旅行增量最多的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包括南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目的地前往人员的增加，说明中国旅游出境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而且目的地的政局稳定、服务配套完整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回首即将过去的2018年，